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卢炳胜，我从2002年开始做软件开发，2005年的时候转型成为了测试工程师，算起来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有16个年头。2005年的时候，软件测试还停留在重复性手工测试的阶段，而且受重视程度还远不如软件开发，所以当时我就像一个小工。可是我很快意识到，要真正把测试这件事情做透做精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期间有太多的技术需要去研究和探索。很多人第一印象会觉得做测试比做开发简单很多，但是我想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想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都没有那么容易，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不管是10000小时定律还是厚积薄发，当你把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软件测试的世界这么有意思。我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测试自动化的工程师，并经历了软件测试从原始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也经历了从测试不受重视到测试和开发同等重要的行业理念转变。目前我正在探索由谷歌等一系列互联网巨头主导的去 QE 开发自己测试的全新模式，也有了很多的感悟和思考。在这期间，我经历了自动化测试用例设计与开发、测试框架选型、测试框架自行研发、测试基础架构设计以及最新的测试服务化 Test as a Service 等一系列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我带领过的测试项目也几乎涵盖了所有种类，包括嵌入式系统测试、金融平台单元测试、平台 SDK 测试、轨道交通安全软件测试、 Web Service 测试、大型电商网站GUI自动化以及性能全链路压测等。由此我个人也完成了从小工到专家的蜕变，成为了一名资深的测试架构师。之所以要写这个专栏，我也是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极客时间这个平台分享给你，让你能够用最短的时间了解整个软件测试行业技术发展的脉络，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方式深入理解目前主流的测试技术，不仅知道应该怎么做，更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在循序渐进的专栏学习过程中，我希望你能够学以致用，将所学应用到你所在企业的实际项目中去，帮助企业提高测试质量以及测试效率，同时也为自己的职场晋升之路打好基础。面对势不可挡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的技术浪潮，无论是从被测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规模性来讲，还是从测试技术以及测试基础架构从无到有的发展来讲，都需要测试工程师的知识面、测试设计能力、测试开发能力和测试平台化抽象能力有质的提升。对此我结合趋势总结了以下三点。第一，自动化测试在软件质量工程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本的以自动化测试为辅变成了以自动化测试为主，所以你不仅需要从业务本身出发来对软件进行手工测试验证，还需要掌握完整的自动化测试开发技术来设计自动化测试用例。第二，传统软件企业的产品发布通常以月为单位，因此测试执行总时间不会成为关键的问题，但是对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大型电商网站，产品上线周期通常是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那么留给测试的时间就非常有限，这也就对测试执行总时间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你需要一套完善的高并发测试执行基础架构的支持，所以作为测试工程师，你就必须掌握设计开发测试基础架构的关键技术。第三，随着自动化测试的规模化，测试数据准备的各种问题被逐渐暴露并不断放大，成为影响自动化测试效率以及稳定性的拦路虎。早期的传统测试数据准备方法，无论是从测试数据准备的时间成本，还是从测试数据的稳定性和测试数据创建的便利性上看，都已经很难适应大规模自动化测试的要求。所以你必须系统性的思考如何才能将测试数据的准备工具化、服务化，并最终实现平台化。通过这个专栏的学习，我希望你能够对这些趋势与挑战应对自如，并能时刻紧跟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理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往往是曲折的，因为你和我都非常清楚，技术人想要一口气吃成胖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气馁，我在这个专栏里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给你总结了下面这个三步走的策略，助你破茧成蝶。第一步， 成为互联网时代合格的测试工程师。如果你是入行不满3年的测试工程师，一定对此有迫切需求。此时你必须具有快速学习的能力，能迅速掌握被测软件的业务功能和内部架构，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测试方法，尽可能多地发现潜在缺陷，并能够在已经发现的缺陷基础上进一步发现相关的连带缺陷。从知识体系上看，你需要有比开发人员更全面的计算机基础知识，还需要了解互联网的基础架构、安全攻击、软件性能、用户体验和常见的缺陷知识。从测试技术上看，你需要能够使用常见的测试框架或者工具，需要具有一定的自动化测试脚本的开发能力，这可以把你从大量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然后你才能有时间去做更有意思的工作。第二步，成为互联网时代优秀的测试工程师。如果你想从合格变为优秀，那必须先认识到这两者的差距在哪里。首先，合格的测试工程师关注的是纯粹的测试，而优秀的测试工程师关注更多的是软件整体的质量，需要根据业务风险以及影响来制定测试策略，有效控制测试的时间和成本，并能够对测试框架以及工具做出适合项目需求的一个选型。以新房装修为例，合格的测试工程师就是各个工序的装修师傅，他只管按照设计要求做好自己的工序，而优秀的测试工程师更像是个包工头，他们关心的是整体交付的质量。其次，优秀的测试工程师不仅可以娴熟地运用各类测试工具，还非常清楚这些测试工具背后的实现原理，以及多个同类测试工具各自的优缺点以及适用场景。当遇到问题时，你还需要能够通过二次开发解决工具和框架层面的问题。对于没有合适可用工具的场景，可以自行设计开发一些小工具来更好地展开测试工作。当然，这个阶段你很有可能接触到一些代码级的测试，这就要求你具有一定的开发背景，并且能够很好地理解代码级的测试技术。最后，随着自动化测试用力的不断增长，自动化测试的关注点从原本的如何把手工测试步骤用自动化脚本实现，变成了如何构建低维护成本可以灵活组装的自动化脚本。这就要求你理解自动化脚本的分层设计、页面对象模型以及业务流程模型，并且能够把这些设计应用到你的测试框架里。第三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测试架构师。当你经历了各种类型的测试项目，你就会发现这些项目本身虽然差异巨大，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比如面对大量的测试用力的执行，无论是GUI测试还是 API 测试，都需要一套高效的能够支持高并发的测试执行的基础架构。再比如面对测试过程中的大量差异性数据要求，需要统一的测试数据准备平台。再比如为了可以方便的和持续集成与发布系统以解耦的形式做集成，需要统一发起测试执行的接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你已经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待软件测试，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测试架构师的视野。当然，你还必须对一些前沿的测试方法和技术有自己的理解，并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因地制宜地把它们应用到实际项目中去。这就是我给你总结的三步走的进阶策略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接下来我会从测试基础知识讲起，结合实际案例，由浅入深地带你温故知新，提升自己的软件测试技能。未来的4个月，我将和你一起探讨交流测试世界里各种有意思的技术，也希望4个月之后，你我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